北京时间3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及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啊，也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其实在我们的节目中也出现过，本期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你好， 听众朋友好，我是静桥。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寿陀先生，本节目的科学顾问，欢迎寿老师。 二位好，各位听众周末好。 今天呢，我要跟你们俩分享一个事儿啊，这事儿呢听起来挺吓人的。刚才呢我们在导听中已经向各位来预告了，最近科学家们总是会发布出一些吓人的事儿。前两天刚说了，世卫组织说吃红肉可能会致癌，哎呦，这给大家吓的呀，以至于这肉类协会赶紧出来辟谣啊，别听他们的，别听他们的啊，这事儿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这个应该怎么说呢？一波未平，一波未起。最近，英国德蒙特福德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格鲁特维尔德团队最近呢对外宣称啊，玉米油和葵花籽油等普通植物油加热做饭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醛类化合物，可能会导致癌症、心脏病以及痴呆。用植物油烹饪薯条、烹炸薯条、炸鱼，致醛类化合物的含量超出世卫组织的100倍到200倍。植物油产生的欧米伽六脂肪酸能够降低大脑当中欧米伽三脂肪酸，从而呢使人产生心理健康疾病、失语症等等。哎呀，你看我刚才话说的不太溜，是不是植物油 吃 多了？ 是不是 真有这可能？ 听的都吓人了。 哎，是因为我没说清楚，所以你听得吓人了吗？哎，这个新闻我第一时间已经分享给你了，静桥，你看完之后你会害怕吗？ 我当时听完呢，心一紧，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大部分还都是这种植物油。 对。 然后现在告诉我们植物油都不能吃了，会致癌，那我们还能吃什么油呢？ 这问题问得好，你看立场多鲜明。寿陀，你们科学家之前就说过，大家少吃那个饱和脂肪酸，指的是动物油，推荐吃不饱和脂肪酸，植物油。现在又说植物油又不行。那你到底让我们怎么办？天天白水煮白菜吗？ 也可以蒸菜。 其实呢，刚才你说了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饱和脂肪酸就是动物油脂，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植物油脂，是不对的，因为植物、 不都这么说吗？ 因为植物油里面有很多饱和脂肪酸， 哦、 比如说棕榈油，比如说椰子油，比如说你要吃可可油，它里面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酸，这是跟动植物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当然呢，过去呢，我们的这个营养学家们都比较建议啊，大家少吃一点饱和脂肪酸，说这个饱和脂肪酸可能跟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发病率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这些动物油脂也好，包括这些吃起来比较香，然后它比较容易凝的那些植物油也是一样， 越好吃越有危险。 可能有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这些油脂。 对，对， 但是呢，不饱和脂肪酸呢也有很多很多种，它不是一种，它是一大类。一大类，就里面什么油酸啊、亚油酸啊、亚麻酸啊，咱们有的时候听那个食用油的广告，我经常听到这些词儿。这些都是一些不饱和脂肪酸，它们呢其中这个在不同的油品里面这个比例也不太一样。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研究啊，这个研究很有意思。首先呢，它是一个英国的研究。 对。 为大家所知呢是最早报道这个，就是大众媒体报道这个消息呢是《每日电讯报》。 哦， 但是如果是在这个经常看科技新闻啊，或者是这个对于这个英国的媒体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能知道这个《每日电讯报》呢，有那么一点点不太靠谱，是比较喜欢 科技这方面不太靠谱， 他是比较喜欢做标题党的， 喜欢去猎奇， 喜欢标题党，标题党是一个典型的标题党的媒体。说大家如果以后看到我们国内的媒体在转载《每日电讯》的报道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留意一点点，不是说他的报道有的时候失真。有的时候他会夸大，或者是单挑一边说。其实这个报道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先看这个研究是怎么做的啊。它是高温长时间烹调。定义是什么呢？是180度。180度其实这个对于油温来说并不是特别高，咱们平常要炒菜啊，这油一旦冒烟了，它就往往会超过200度，这个温度但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比较重要的一点呢是他说的是长时间烹调，多长时间呢？半个小时。 啊，那不 就是说炸的东西？ 麦当劳嘛。 哎，其实不是麦当劳了。你比如说，一说英国菜，大家能想到什么呀？除了那个仰望星空大馅饼之外，除了布丁之外， 炸薯条、 炸薯条、 炸鱼、土豆条。 哦，老外不是都那么吃吗？ 对 对， 炸 鱼、炸土豆条，对不对？炸鱼和炸土豆条，我们如果是这个，可能自己在家不做这样的菜啊。你如果是去这个快餐店里面看炸薯条的那个方式，其实呢就是英国人平常在炸鱼土豆条店里面吃的那种方式，就是有一个电炸锅，电炸锅里面放好多油，然后呢拿一个那个不锈钢边的笼子，然后呢把鱼块也好，把薯条也好放进去，然后炸，炸完了之后捞出来，沥油控出来撒盐，然后就大家开吃了， 对， 然后呢再放上新的，还在那个锅里炸， 还是那锅油。 因为其实这种烹炸呢，就是这种烹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一锅油要用很长时间。 对， 所以说往往会超过半个小时了，肯定会超过半个小时了。 哎，这不跟咱们那个路边炸油条一样？ 对呀、 非常像。不光炸油条了，因为比如说这个天又冷了，然后再过几个月过年了，北方的好多这个朋友开始要炸带鱼， 哦， 对不对？对，都 是 一样的， 很香的， 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也有不一样的，他们不放洗衣粉。 不，你这是不对的。我们的炸那个油条里面也是没有洗衣粉的。我们果壳自己做过这个实验，真的把洗衣粉揉到面粉里面是炸不出那种效果的。 哦，那揉什么进去有效果呢？ 那个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回头单说吧，不能把这个秘密。 我们还说油这问题啊，还说油这问题，就是说，如果是在这种煎炸、长时间煎炸的时候，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油脂，特别是像刚才他说的这些葵花油啊，什么这个像这个像类似的这些油脂吧，玉米油，确实会有这个问题的。不饱和脂肪酸不太耐热，然后在这个高温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些醛类的物质，醛类里面比如说丙烯醛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醛类物质。这些醛类物质呢，在比如说国际癌症研究所，我们一般说致癌物质都说是国际癌症研究所放了一个级别几类几类几类的物质，它确实在它的名单里面，在它致癌物名单里面，但是呢排名比较靠后，一般在三类吧，也就是说证据不是特别充分的一些致癌物。 这三类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类的这些致癌物呢，就是有可能性不大，我们没有在动物实验和人体这些临床研究当中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大家比较怀疑它，把它放到这个名单里面，都在三类里面，还有咖啡因，咖啡也是在三类里面，比如泡菜就是二类了， 哇，泡菜都要比它厉害， 中式咸鱼是一类的，就是中式咸鱼和这个红肉一样是一类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们可能不像这个报道说的那么严重了，没那么吓人啊。说致癌物，一听致癌物就比较害怕了。 对，谈癌色变。 对，但是呢，确实要小心一点啊，它可能对我们身体没什么好处嘛。 所以这事儿我听过来就是， 油啊就太热了， 嗯， 滚的时间太长了， 嗯， 如果说时间不是这么长的话， 嗯， 咱就是炸薯条一锅油， 嗯， 炸一份薯条， 嗯， 一锅油炸一份薯条，嗯，那就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估计那些快餐店也就不干了 这薯条可能都得卖1美元一根儿。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说稍微岔开一点话题了，就是说这个煎炸食品的问题， 嗯， 过去呢我们经常说你看那个快餐店里面一锅油用好长时间，或者是这个，炸油条一锅油用好长时间，确实啊，就是他们因为要考虑成本的问题，我们， 嗯， 我们不可能无限制的，就是一锅油真的炸一根薯条用一锅油这样的，这是肯定不行的。但是呢，他们有检验标准，这检验标准也是在油在烹炸之后呢会产生一些物质，然后呢他们有纸条啊检查一下这个油只要是合格， 嗯， 是可以用的。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一锅油用了好长时间，其实他们还是有标准的， 嗯， 这个包括各种各样的卫生组织还也是对这个就煎炸油还是有标准的， 嗯， 但是呢，你像这些。企业里面他们用什么油呢？他们肯定不会用葵花籽油啊、什么玉米油啊这些油，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些油不适合烹炸。那什么油适合烹炸呢？ 嗯， 就是我们听上去不太健康的一些油比较适合烹炸，就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油是适合烹炸的，这是个炸的， 比如说什么猪油啊、牛油啊， 这些动物油脂也好，包括刚才我说了植物油里面有很多饱和脂肪酸含量很高的，特别是棕榈油，大部分的食品企业包括这些快餐店也好，包括像我们吃方便面， 嗯， 方便面的油那个面饼是油炸过的，对不对？大部分是油炸过的， 嗯， 你如果去看方便面背后的这个配方配料表的话，嗯，面饼那个配料里面都会有棕榈油， 嗯， 但是在市面上我们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油， 棕榈油呢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棕榈油是非常便宜的这个食用油， 嗯， 它们的产量非常大，一般在热带种的油棕榈嘛， 嗯， 这些油呢很便宜，而且呢适合做烹炸，不适合在家里面炒菜或凉拌。 它适合做烹炸，除了便宜以外，嗯，还有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它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啊， 它能耐热，时间长， 对，在长时间烹炸的时候产生的有害物质会相对比较少一点。但是我们说这个前提是，对不起，雾霾有点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烹炸的时候，比如说这些食品企业或者快餐店，它肯定要烹炸。你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一年可能要吃一次带鱼啊或者什么的，你这时候一定要拿出来炸了。 嗯， 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有，你要选择这些适合烹炸和高温烹调的油比较合适。 嗯， 但是呢，因为这些烹饪方式本身就不是特别健康。 嗯， 一般营养学家不会建议你天天吃炸薯条或者是炸鱼或者是炸油条。 嗯， 因为他们这些烹饪方式本身会产生像刚才说的醛呀，或者什么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吃的这些东西啊，他们会吸附上这些有害物质。 嗯， 但是更多的有害物质到哪儿去了呢？ 嗯， 油烟里面去了。 哦，其实炒菜的人是最受害的一个人， 就大师傅是个高危工作群体， 包括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妇，如果你家里面烹饪的话，这个是有明确的这个研究的，就是说你从事这个厨房的工作，吸入油烟和你的肺癌发病率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哦，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就这种油呢，只是吃到身体里可能会有害，没想到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害的。 对，因为你像对于像英国的消费者来说，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平常在家里面就是我们知道，特别是欧洲人了，欧洲人烹饪不太使用油炸呀或者炒啊。他们厨房里面油烟很少，所以他们敢用开放式厨房， 嗯， 对不对？他们用小吸力的油烟机就可以了。 嗯， 但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广大居民来说，受害者就不仅仅是这个餐饮业的这个大厨们了。 嗯， 我们每个人都在家里做饭啊， 嗯， 对不对？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油烟。 嗯， 不光是污染大气，确实啊，这个我们的大气 PM2.5 当中有很多在城市里面和油烟有关的。 嗯， 更重要的是家里面的小环境对于。经常这个上桌上去做饭炒菜的这家庭主妇，要小心油烟机，要舍得开。 嗯， 而且呢 大吸力的， 但是我们不是在这做广告啊， 而且得把厨房门关好，别污染别人了。 而且呢尽量的减少高温烹调，这个呢是大家公认的。 所以话说回来是这样，就这个事儿我们解释到现在，植物油这个油本身没问题，油不存在致癌的问题，是因为你的烹调方式的问题，有时间太长了冒烟了，是这个问题，我这么理解对吗？ 比较正确。当然了，油和油，我们一开始说油和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对于不同的这个烹饪习惯或者是饮食习惯的人来说呢，我们会建议他们吃不同的油脂。 嗯， 比如说，总体来说，我们会建议大家吃一点这个不饱和脂肪酸的油。 嗯， 但是不饱和脂肪酸里面呢，又分为 N3、N6、N9 不同的类型的，就是它们不饱和脂肪酸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油酸是 N9 N 九型的，亚油酸是 N 六的，然后呢，比如说亚麻酸是 N 几的，反正我记不太清楚，可能是 N 七或者是多少的。这些不同的油脂在身体里面在代谢的过程当中起到的作用可能不太一样， 嗯， 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了，但是确实不太一样。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使用习惯啊，我们会比较建议大家吃一点含这个油酸含量比较高的。 就比如说哪些油呢？ 对，调和油行不行啊？你看现在市面上1:4啊， 调和油呢，那就是因为调和，对不对？一听这名字， 是好几种，好几种油掺和在一起的， 它用不同的来源的油脂来混合在一起，来达到呢，从商家或者是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这个是对于大众来说，对于你这个消费者大的群体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他要考虑到各种的使用，它比较中庸。 那我觉得挺好啊，我花一份钱吃到了多份油，而且里面有这个油的元素，还有那个油的元素，调和油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是大家不太挑剔的话，调和油其实是挺好的，确实 就是大众选择， 对，确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油和油，你在这个就是烹饪方式呢，也会要做出一些选择，比如说很多营养学家也好，或者是书籍也好，或者是电视节目也好，都会推荐大家吃橄榄油， 对， 因为就是从大数据研究来说啊，就是所谓的地中海式饮食，就是用橄榄油烹饪啊，多吃海鲜啊或者什么，确实可能看起来对身体好处比较多，而且我们看字面上看这些数据，橄榄油确实里面含有一些物质对身体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好在哪儿呢？你如果拿回来用中式烹饪的话，它的好处就几乎不存在了，因为我们中式烹饪是高温烹饪，炒的时候呢，这个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就被破坏了，或者是失去了它们的活性，里面的有效物质失去了活性。如果炸，那就更没得说了。所以说这些橄榄油一般推荐说初榨橄榄油，对不对？初榨橄榄油那种看起来比较浑浊，闻起来有一股橄榄味儿，这种油只适合凉拌，只适合用来拌沙拉， 做凉菜。 对，只适合用来拌沙拉吃。包括有的时候大家去超市里买油，买到色拉油，色拉油也只适合低温烹调。为什么是色拉油啊？色拉油就是拌沙拉用的，用来低温烹调用的，高温烹调就不太合适了。其实这里面的道道还确实挺多的，包括如果大家是喜欢高温烹调，中式大家比较喜欢炒菜了，尽量选择那些精炼植物油。 啥叫精炼植物油？ 现在市面上有卖这种油的吗？ 当然有了，你去这个大部分买到的油其实都是精炼植物油，就是不是那种就像初榨橄榄油是这样的，初榨橄榄油就是大家号称比如第一遍压榨出来呢，其实里面的杂质比较多，但是杂质呢有杂质的好处和坏处，好处呢就是比如说香味物质比较多，油很香，闻起来有一股那个植物的清香，不管是哪种植物了，说橄榄油有橄榄的香味，花生油有花生的香味，大豆有大豆的香味，那香味很多人喜欢吃，包括菜籽油，有些人就喜欢吃那种有特别香的菜籽油，但是呢这些伴随着其他的杂质，这些其他的杂质呢就会造成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它油的烟点就比较低， 对， 一炒就冒烟了， 对， 一炒就冒烟了，然后呢这些这个温度稍微高一点呢，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多一些，如果是你喜欢炒菜，尽量选择那些淡而无味的，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接受这种油了。 不香了。 那我干嘛要炒菜？它都淡而无味了，我不如拌着 吃。这个炒的这个过程，对于加工食物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很多食物的风味是要靠高温烹制的。就是大家很可能接受不了了，说哎呦，脂肪这个谈脂肪色变啊，说能不能少吃点油？确实少，该少吃油，该少吃油。但是呢，也别说这个油氧化了什么不好了。但是你因为你吃了好多东西的风味啊。就是你之所以喜欢吃它，就是因为它氧化了。比如说像炸鸡、烤鸡，那个金灿灿的烤鸡的那个那上面的那些香气，很多是脂肪氧化产生的。所以说，当然我们不推荐 偶尔吃一下， 对，不推荐大家经常吃。但是呢，这些烹饪方式呢，是我们因为饮食习惯也好，生活习惯也好，很难一时间抛弃的。所以说，如果你还是喜欢吃炒菜，对不对？喜欢吃炸的东西，买点精炼植物油，特别是。精炼植物油啊，因为都是这个大规模工业化的一个产品，所以说呢，它们的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比如说精炼植物油，给它放到超市里叫个名字，这油到底叫啥？ 比如说现在很多大豆油，其实都是大部分的大豆油，你买到大桶的5升一桶的都是精炼的，然后你看它的颜色比较浅。 菜籽油、葵花籽油、 菜籽油、葵花籽油、玉米油，这些里面都有很多精炼油。但是呢，比如说如果炒菜的话呢，比较推荐大家用。菜籽油，我们这菜籽油呢，不是普通的菜籽油，而是低油酸菜籽油， 这是得看说 明书吗？不是低芥酸菜籽油，就是那个、那个，因为菜籽呢就是油菜嘛，油菜呢是这个和白菜啊、芥末它们是一家的，它里面那些香味呢很多是这个里面的这个芥酸，但是芥酸呢对身体不太好。现在呢有一些培育的新的油菜籽品种，它们的芥酸含量很低。我们在超市里边看，一般看叫什么呢？叫芥花油。 有 芥花油， 芥花 油 啊，有的说什么、什么加拿大芥花油什么的，他们也很便宜。你要说如果它卖贵的话，你就不要买了。他们其实成本很低，这些油呢也都很淡，你看那些油的颜色都很浅。都很浅，然后呢你如果去炒菜的话是比较合适的。 精炼植物油的判别标准之一用颜色浅可以确定吗？ 颜色包括它的这个透明度其实是可以初步来判断，当然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相信大的厂商的这个职业操守，他们的商业信誉，他们说我这东西是合格的，当然是我们前提是说这些大的厂商、大的生产厂商他们是遵守商业规则、遵守生产标准，是遵守这些东西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在这个这个食用油市场上，大部分的厂商还是比较守规矩的，比较守规矩。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橄榄油，橄榄油确实这个鱼目混珠的比较多， 对，有很多是进口的， 价格太贵了 啊、进口的不代表 就一定 啊，对，这个不一定是品质的保证啊，不能说是品质的保证。橄榄油确实里面这个。据我所知，猫腻比较多，比如说用其他的油来 调。我也说一个， 来调， 补充一下，这个也是从这个其他的从事食品工作的人那里听来的一个说法，说有一些这个橄榄油，虽然说它是打着进口的旗号，虽然说它上面是有着初榨这两个字儿，但是呢，它里面比如说一瓶100毫升吧，真正的初榨大概能够占到20毫升，这已经算是很有良心的了。剩下的80毫升都是用的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用化学的药物浸出的方式，来把这油和在一起的。 这个呢，其实有点像这个酒类市场，比如说我这是原浆酒，其实这里面可能只有一点点来勾兑的，用其他的东西来勾兑。我们不是说它，比如说进出这个制油就不好吗？不好吗？其实达到标准的进出和达到标准的压价其实是一样的，特别是对于精炼来说， 只不过它是两种做油的方法。 对， 你说到这点，我得要跟你再多说两句。大家现在受到广告的影响，都认为说我这个是压榨的，而且是初级压榨的。哎呀，都会觉得这个这第一次啊，多好啊！就是这油压榨完了以后，这第一轮就给我了。我多花点钱也是划得来的。你这后期呢，压出来的这些碎皮又添了点东西，又进出的油，肯定没有第一次的好。这个东西，这想法有道理吗？ 对于你像这个橄榄油来说呢，就是我说了，就是你初榨橄榄油，为什么大家推荐去吃？因为初榨工艺出来的呢，就是它不是那么纯，里面呢这些不纯的物质里面包含了活性物质，包含了香味的物质，它是有这个好处的。但是呢，现在也有一股风潮啊，也有一股特别流行的，就是自己在家榨油， 买个榨油机，现在有榨油机， 买个榨油机是吧？我自己 花 生， 买包瓜子儿 啊，瓜子儿啊，花生啊，或者是核桃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之类的这些这个油料作物，然后自己在家榨，因为觉得不放心嘛，是不是？我买的这油放心不放心啊？或者这个那个的，有好多的这个负面新闻。然后呢，我就不放心的自己在家里榨，其实这是严重不推荐的。 这是更不放心的一件事。 这是严重的不推荐的，包括像很多老人啊，很多这个老街坊喜欢吃，我们这个胡同里面有个油坊，然后呢，油坊里面自己小磨香油也好，或者是我们石磨的花生油也好，特别香，说回去之后特别香。说你像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了，这些香味物质很多，是就是因为在精炼的过程当中会损失掉，但是呢，如果是说你就看这油的本质的话，当然是越精越好了，但是你如果看香气的话，确实在这个精炼的过程当中会损失它的香气，但是呢，我们要看到风险， 风险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风险，比如说，如果自己在家榨油的话，最大的风险就是原料的黄曲霉毒素的问题， 这怎么说呢？ 就是。你像花生也好啊，大豆也好啊，这些高含这个，特别是花生了，就是它本身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特别容易被黄曲，特别容易长霉，霉菌特别喜欢它， 就发霉了呗。 这种霉啊，不一定是说长毛了，你一定能看出来长毛了或者是坏了。有一些 在压榨过程当中就， 它本身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在储存或者是你买的原料， 因为你自己没有检验标准，你没法自己说我买了点东西还要测一测里面黄曲霉是不是超标了， 嗯， 你自己做不到这一点。 那生产油的企业他们是必备的这个流程， 他们是有标准的，如果，但是我们前提是说如果他严格的执行标准，他们是一定要去做这些的，要去在原料要在这个产品当中要去检测他们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含量、 嗯、 黄曲霉毒素非常的危险、 嗯、 因为它是，当然它也是一类致癌物，就是它有明确的致癌这个 导致 的那个，对，而且呢它是很强的致癌物，我们说一类并不一定它很强啊、 嗯、 就是它证据确凿，但是它不一定是个强力犯罪的，它可能只是个小偷小摸、 嗯、 但是呢黄曲霉毒素是一个证据确凿，而且它是一个一级谋杀犯，就是致癌的这个强度非常的厉害。 嗯， 所以这个呢其实可以跟大家这个说一个关于这个癌症流行病学的一个小的插曲了，就是很多地方呢有地方流行的癌症， 嗯， 就说这个地方哎呀这种癌症特别多，那个地方那种癌症特别多，到底什么原因呢？有很多可能跟遗传有关啊，这人群有关啊，但是更多的呢可能跟他的生活的比如说污染物啊或者是你吃的东西有关、 嗯、 曾经啊在山东中部的鲁中地区， 嗯， 鲁中和鲁西南地区肝癌的发病率非常的高，就比其他地方都要高，肝癌的发病率， 嗯，为什么呢？ 当地的这些疾控人员和这个流行病学家都搞不太清楚，就是肝癌的发病率为什么那么高。最后呢发现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山东煎饼 啊 啊！ 你这么一说，谁还敢去？ 对 呀、 啊， 敢 吃啊！ 我们来说了啊，山东煎饼当时为什么就是在当年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嗯、 在传统的像在鲁中地区山区也好，或者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些贫困地区也好，煎饼是怎么吃的呢？不像咱们一样，它烙吃，哎，也挺香的，是不是？ 对啊， 放一段时间。 他们是一次要烙好多煎饼， 哦、就堆起来， 堆、 嗯、 一次吃半年啊，或者吃几个月。 嗯。 然后你知道煎饼呢是杂粮的， 嗯， 它里面呢除了玉米面啊，除了这个什么谷，这个还要放豆子，还要放花生，还要放什么、 嗯？ 特别是讲究的人家，因为放上去香嘛， 嗯， 对不对？但这些东西呢，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长黄曲霉， 嗯， 然后呢，它黄曲霉毒素就造成了这种肝癌的高发，这是一个、 嗯、 因为饮食造成的这种地方病、地方流行病。但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老百姓也会现烙现吃，也不会再一烙好多放半 年。吃新鲜的，吃热的。 对，当然吃新鲜的。 那回头你讲了这么一大圈的目的是为了告诫大家不要在家里来去做油。 自榨油 呢，光是黄曲霉这一部分，你就不知道能不能会存在这个风险。 对，自榨油的这个风险呢是很难回避的，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做检测。 嗯 嗯。 所以说呢，我还是说相信大企业， 嗯， 为什么说相信大企业呢？大企业因为它的出货量也大，然后呢有很多人来监督，不管是消费者也好还是监管部门也好，对于大企业的监督，包括大企业自身的组织生产和它的管理水平相对来说还是要高一些的。 嗯， 我个人呢是比较相信他们的、嗯、 而且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因为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是各个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化， 是 大家必须共同协作才能够继续往前走。 嗯， 所以这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这个话题， 嗯、 希望所有这个食用油行业的从业者，您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要更有责任感一点，因为您做的这件事儿是关乎每个人的健康啊，包括下一代的健康。 对，当然就是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这话题了。你看。中间这个歪楼了，歪了好多次，歪了很多地方啊、 但是根儿是正的 啊、根儿是正的。还是说这个食用油的问题，首先对于中国大部分的这个消费者，对于大部分的听众来说，减少油的摄入量，因为我们的膳食指南标准啊、 嗯、 我们的膳食指南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我们每天的食用油摄入量是25到30克。 哦， 但咱们 25到30克呢，大概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小瓷勺 嗯， 大概也就是3勺左右 啊、哦，那不是我 炒两个菜， 我还说那是我一盘菜用的油呢。 你要想你一天家里面的油下得多快 啊、 哦！你如果建议大家呢用带刻度的这个油壶， 嗯， 稍微留心一点，我们的一桶油到底是吃了多长时间？ 嗯、 一天你看你算算我们一天吃了多少油，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不单是说我们这些食用油。这个摄入过多对我们的健康有一些影响，而且呢，从大的农业环境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油料作物是严重不足的，我们的大豆要依赖进口， 嗯、 为什么呀？就是中国人吃太多的油了。 嗯 嗯，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种那么多大豆， 嗯，那就种不了别的了嘛。 对呀、啊，那要抢占粮食的这个地盘，你要不然那就种不了小麦，种不了玉米了，你必须得种大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的大豆高度依赖进口，因为我们的食用油的消费 在最近的二三十年里面是在直线的上升，就是因为生活水平提高了。 嗯， 当然了，这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健康问题，现代病、肥胖， 嗯， 这些 对， 可以从我们自己的这个厨房里做起。第一，少用油；第二，少高温油， 嗯， 就是少油炸， 嗯， 少炒，多用什么？比如说炖菜啊、烧菜啊。 蒸菜 啊，蒸菜也挺好的，当然可以慢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很难接受那种寡淡的这种感觉，但是慢慢你会品味到食品本真的味道，因为我们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为什么经常用油炸呀，或者是腌制啊，因为我们得不到新鲜的食物，我们的东西一做像煎饼一样，我们一做就得做半年的，我们就天天吃，现在我们天天在吃新鲜的东西，你在市场里面天天都有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肉类，还有其他的食物，就是趁新鲜吃，吃新鲜的，吃新鲜的感觉。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通过几代人的时间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对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甚至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 哎，那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里应该多备几种油，你不光是有植物油，应该再有动物油，然后各种各样的油都来一 点。 大家可以如果是有这个，当然我们说是有这个心。啊，而且呢你乐于烹调，有时间去烹调的话，当然可以根据你的不同烹调的不同的食物选择不同的油脂，但是呢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特别是比如说单身啊，比如说白领啊，我不建议大家买好多油，你买好多油一次吃不完，放的时间长了其实油品的质量就会下降的。 所以呢，就是大家今天晚上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您各取所需，需要怎么个吃法，比如说您是一美食达人，多准备几种油啊也可以，或者您呢比较懒，一种调和油也能打天下，这也是没问题的。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一方面的科学知识，也希望您的生活呢健康啊，快乐幸福，另外少吃油。其实我想起啊，在川菜当中有一道非常有名的菜啊，这道菜叫做开水白菜，说这道菜你要能做得好，或者你能品得出来，这才是人间美味之极品。因为呢对于吃好东西来说呢，它的原本的味道才是上佳之选。 嗯， 好了，谢谢二位嘉宾做客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在漫长的岁月里，日本侵略者对北平实行残暴统治，陆河中学被炸，云居寺被炸，民居被炸，卢沟桥枪声震天，这是北平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刻。但这座有着古老历史和光荣传统的城市，欲强弩而不退，靠同心渡浩劫。平西、平北、冀东、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在北平郊区燃起燎原烈火，抗战烽火席卷平郊。北平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保存发展了地下革命力量，谱写了爱国主义的 壮丽诗篇。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作者孙经言，演播阿达。 北平阜成门内大街171号有座妙应寺，至今仍然伫立在车水马龙的北京城内。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妙应寺白塔受损。1978年10月，北京市在维修的时候，意外的在塔刹顶部发现了一张密藏39年的墨书，此墨书为毛边纸，长34厘米，宽24厘米，因为年代久远，局部有些污迹。